確認上個月26號抵達成田機場的一名30幾歲女子感染 Omicron XE， 她曾經在美國逗留並沒有症狀，已經接種兩劑美國輝瑞疫苗。共同社報導 ，XE 是 Omicron BA.1 和 BA.2 遺傳訊息混合重組的病毒株，被指可能比 BA.2 更加易傳播。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鲶鱼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逐渐减弱。同时，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仲有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19点，升110点，总成交金额128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3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6点，升2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6.4升12.8，恒生中国企业73.44升4.4，美团153.9升6.4，快手60.65跌4.75，阿里巴巴99升5毫，盈富基金21.52升1毫，京东集团224.2升8.8，中国海洋石油11.06系跌1毫，比亚迪股份223.6升2.8，友邦保险80.85跌8.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194，瑞士法郎8.403，澳元5.824，加元6.194，新西兰元5.354，欧元8.5132。每百美元对港元6.2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94。日经平均指数报26334点，跌486点。港金报18260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1.85美元，卖出195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尖沙咀的汉口道，因为紧急维修，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海防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家大车多少少，经过的朋友先留意现场的指示，就是汉口道去九龙公园方向近海防道因为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喺大埔道因为水管急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咧，而家近住南昌街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必加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白沙湾码头。另外，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沙角尾。而家富民路出翻去普通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惠民路近美德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2，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塘油荔村日丽楼、土瓜湾恩明花园五座、

月12号骚动音乐。 Hello， 今日有一个消息宣布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啊，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水泉澳村收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 OK， 大家留意啦。 跟住今日六点钟，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三位朋友嘅，都系嚟自 CoverDog。封面狗 系 啦，咁佢哋有包括阿电啦、康啦，同埋新新嘅， 冇错。 咁 cover 多之前一路都有睇佢啲嘢，佢哋一路都系拍一啲 cover 嘅片。 嗯， 咁跟住上年开始有第一首原创歌，今年又有啦。 系， 咁啊好快，其实佢今晚又有新嘅 都出得好密啊！ 佢话今年一个月出一首嘛，今晚就已经有新嘅 MV 可以睇到啦，八点钟，大家有兴趣可以留意。 系啦，访 问就六点钟。 呢班朋友仔 ，yeah。我想讲一个童年回忆的崩坏， 系好多嘢都童年回忆的崩坏。你讲边方面先嗱？讲清楚啊！童年回忆包括有呢一个嘅卡通片啦、漫画啦、 女神咁 偶像啦、女神啦，系咪先？好多方面都可以崩坏噶噃。 呢、這个崩坏咧就系游戏啊！打机方面、 哦 okay 你知我人生有咩啊？除咗做嘢之外，都系打机啊，打机啊，动漫嗰啲咁啦。咁、因为咧，啊呢个可以快少少讲。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咧，就系、会睇啲广告嘅。平时大家上网睇片啦，你 look social media 有广告，你咪会飞嘅。 会啊，会啊。 咁但系我突然之间有一排，我谂唔知系咪就即隔篱嗰排咧，即系你个时间比较充裕，你个人 冇买 premium 啊， 冇啊，冇买啦，唔系咁，但系你社交媒体又冇得咩噶嘛？ 系焗住，即系好多时候社交媒体你都会碌几个朋友嘅 post 就会弹一个 广 告 咁样啦。咁平时你梗系飞嘅系咪先？ 系冇错。 咁但系 睇咩广告咯？ 即系好奇 类型咯。 我咩类型咧都会想睇下八卦，因为嗰啲嘢我觉得其实平时喺呢一个演算法之下，其实嗰啲嘢系未必会出现啦，有一啲嘅内容，即系例如举个例啊，最常讲噶啦，想当年我只系揸住8000蚊同一部电话，今日我已经有一个 office， 旗下有几十人， 呢啲我一定即刻飞， 正常飞啊，五秒就飞啦，系咪先？ 证明我几无大志啊，个人系嘛？ 因为我哋一期可能上网睇股票多咧，咁有好多呢一啲广告出现，咁唔系净系本地啊，其他地方。 都有的國語嘅，有 英文嘢都有嘅， 有嘅有嘅。唔係，但係有啲咧，即係大家都順道提一提。你講到呢度都要小心啲，因為呢啲廣告咧，即係都有一啲係呃人嘅。試過有人咧就係睇呢啲廣告，撳咗一啲 link 度咧，原來嗰啲 link 咧又係話俾你聽啊，唔知你上網唔知點樣幫手去 share 啲廣告出去就可以賺到收入嗰啲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真係有啲朋友仔係中咗呢啲嘅陷阱，係會有啲損失咁樣嘅。 係啊，真係唔好亂咁撳，所以我淨係齋提，即係望下啊，即係點樣講嗰啲咩系統嗰啲係點樣呢、即係好犀利嘅 presentation 嘅方法，佢係好容易會吸引到你嘅，的確係、即係如果你冇任何偏見之下睇完啊，佢講嘢嗰個 gesture 啊，佢講嘢嘅力度、聲線嗰樣嘢，其實佢係。是设计得几好的人。 大家好，我是。 是啊。是啊。你有没有想过当年我在这个公园我就拎住一个三文治。今日我在楼上已经有个 office。 我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是啊。 是吧 即是我很好奇人家怎样去讲这些啊。咁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我都好常出现见到、就是一些游戏的广告啦。有一些正 经 未出啦已经 keep 住出那些广告啦。咁其实你都知道十之八九佢出现嗰啲呢係有少少服嘅。原因系乜嘢呢举个例我整咗一隻游戏叫做波性手游咁先算啦。咁正常你个广告嗰、那个可能 Instagram 嘅 account 咪用返嗰个。是好多噶，我而家得翻十只都冇啦。之前最巅峰都好多。咁、 okay, 你通常 我讲紧嗰啲油、茶嗰啲油。 Oh my god！ Oh my god！ 手汗都系有啫。 我以为你推出一个 product 叫波 性手 油好核突。 呢种油系可以帮你按摩噶、 啊， 哇！谂起都觉得核突。 哎呀，系讲 咁你呢、這个系啦，呢、這个波性手游，咁你有个游戏名噶嘛？咁通常如果你出广告，咁你上面嗰个 account 咪通常用翻佢咯，正常啊。 系啊， 但系边啲服咧就系、是、佢通常上面嗰个 account 名咧，并唔系个游戏本身。 即係例如上面個名係嗰啲咩快樂玩遊戲啊， 哦、 即係嗰啲好似 content farm， 係啊係啊 嗰種感覺，咁、 啊、 你就會對嗰個遊戲起咗戒心啦。係 係、 啊。咁但係所謂童年回憶崩壞係乜嘢呢？有一隻遊戲，一細個中學嘅時期唔讀書成日玩咧，就叫做巨商啦。 哇！ 有冇玩過？ 經典嘢嚟嘅喎。 經典。簡單嚟講，即係顧名思義，商即係商人嘅商。其實你喺個遊戲裏面，除咗一般玩打怪獸之外，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元素 就係貿易。 就是貿易啦，你點樣去低買高賣去賺錢？ 細細個就 已經要 啦，呢啲炒 其實 係 啊，好多遊戲其實你揾翻裏邊啲交易系統，其實都係 train 緊你呢一樣嘢 炒賣嘅技能， 其實都係牽涉到喺裏邊噶嘛。咁細個就成日玩啦，咁跟住你慢慢大咗你。就好似嗰隻 game 又冇乜點再 hit 啊，定係點就擺低咗冇再玩啦。中間又試過 download 翻佢嗰個file 嚟試下開翻個 account 回味下，都仲有啊，仲好似係咪仲有咧？我唔記得，因為久唔久咧網上仲見到有人玩緊嘅，我唔知係私服定係本身仲有人搞緊啦。 OK， 咁最近有廣告見到喎，哇出呢個手機遊戲版喎。咁啊话咩又系嗰啲咩正版 I P 授权啊最兴噶啦， 系嘛？ 系跟住又话咩重拾当年光景啦，咁样。咁跟住就出咗啦。咁我未 download 嘅，咁我就上网睇下啲游戏啲人试玩，大概睇下先啦。你知 download 都要时间，都要位啊。 系。 咁跟住望啦，好唔对路望落去，佢完全冇咗以前你玩嗰只游戏嘅所有风格啦、元素啦、 内容啦， 完全变咗啦。 另一只 game 嚟嘅，其实 佢只系得翻个名， 包住嗰层皮， 然后里面就系一啲叫做放置式嘅手游，再加啲后宫嗰啲手游、哦，即系成日都 是明。即系你要收集啲嘅角色咁样系嘛？ 你知有时有啲叫做后宫嘅游戏嗰啲都系唔知道有啲妃嫔，跟住又要拣啲 choice 嗰啲广告，你大家都见过啦咁。即系完全变咗第二件事，我明嘅， 即系关系啦已 经。你手机游戏嘅呢啲嘢，你去到呢度，你期望几多啊？咁样都系咁，但系你未免变得太过分啊！ 因为佢俾你一个期望就系在于佢。有嗰層皮喺度啊，即係你會覺得喂，曾經佢都係一個好經典嘅品牌嗱，呢個品牌效應就好重要啦。即係有嗰個品牌，你就會覺得嗱，呢個品牌出自佢嘅嘢唔會太差啫。我就算有少少心理準備，佢唔會同以前一模一樣嘅，即係可能畢竟都隔咗十幾二十年係嘛，但係。喺呢個品牌嘅一個信心底下，應該就算做唔到十成，都有七成我當佢合格啦。 你話 都係冇嘅， 你話得翻層皮嘅咩？我形容佢得翻個名，層皮都冇。嗱，因為咧個餡係咩？即係個遊戲嘅系統啦。咁你轉咗平台唔同咗，好正常。層皮就係你表面望落去嗰張花紙，係嗰啲角色嘅畫風啦、用嘅人啦各樣嘢都唔係嗰件事，所以連層皮都冇，佢只係得翻個名啫。即係佢叫彭家斌，但係佢成件事都唔係彭家斌嚟。 但係你唔覺得嗱，其實呢一個咧就係涉及而家好興所謂我哋叫做 IP 授權呢一樣嘢啦。其實好多嘅喎，即係例如嗰啲咩寵物小精靈啊，嗰啲數碼暴龍啊，即係年中咧你都會見到咧有十隻八隻 game 都係正版 IP 授權，但係入到去完全係同我哋認識嘅嗰樣嘢係完全冇關係嘅。 但係佢 IP 授權有啲頭先你講嗰啲，即係可能傳統動漫啊。嗰啲咁，佢都仲留咗层皮噶嘛？你啱啱讲，即系你都仲见到嗰啲角色啊， 起码都有个亲切感啊。 系啦，虽然个馅咧都系嗰啲想你货金为主嘅游戏噶啦，但系佢都仲有嗰层皮，你望落去你都储紧真系相应嘅角色啊。但系而家佢哋冇咗嘛，咁啊即系有一下慨叹啊，唉，有时有啲嘢咧，佢喺嗰个年代。佢存在喺即係好風光，你係留喺個年代咯，你唔好夾硬要喺而家又走去復刻咯咁樣。 我會咁樣睇咯，就係、是、其實當年佢已經做咗最出色嘅嘢出嚟啦，你唔好嘗試將佢再攞出嚟，然後嗰啲叫做換湯不換藥定係點樣樣，即係再攞出嚟再煲一輪冇意義，因為最好嘅喺嗰陣時已經出現咗啦嘛。咁你而家再出現嘅就。唔會係嗰陣時出現最好嘅狀態啦，即係我同意嘅，即係例如買衫咁樣咧，好多時候都係曾經嘅品牌咧，某個年代佢好 hit， 跟住然後去到開始好似冇咁多人去認識嗰啲品牌，咁佢係嘗試近幾年好興㗎啦，啲品牌好多 crossover 咁樣啦 ，crossover 完然後可能啲價格平咗，親民咗買翻嚟。 其实冇意义嘅，已经唔系当年你好中意嗰个品牌嚟噶啦，佢已经系另一个好喺商业底下嘅产物嚟嘅啫。咁啊，我而家好平常心咯，睇呢啲就 即系佢有一种想吸引翻可能当年好喜欢嘅人。 嗯 再次消費咯， 是 即係你唔係淨係遊戲，唔係淨係衫嘅，你電影係咁，其實你歌都係咁嘅啫嘛。 賣情懷咯， 係啦，即係情懷咯，即係可能某一首歌或者某一個班底或者做嘅一樣嘢，喺當年嘅時候大家好注目嘅，隔咗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好想哦，不如隔咗唔知十年、二十年，大家重新再體驗過有個新嘅版本定點啦咁。是可以有好的啦当然。但如果跌咗落唔好就会出现啱啱个情况就是都已经唔系嗰样嘢啦。你隔咗个时空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大家嗰、那个、那个感受唔同咗啦嘛。即係攞返头先个游戏一样你去到而家我假设真系唔系授权俾人做啊嗰间公司自己做返、你放咗去一个平台叫手提电话。你成个 system 你都要改噶，你个玩法都要改嘅时候，有机会 都 可以做得翻噶，都有机会噶、即系戏都系噶，即系哇拍咗第一套，哇好收得，好中意，我系添食啦，嚟续集或者唔知外传或者整个时装版咁样，仲系咪嗰样嘢咧？系难嘅，我只能够话真系难嘅。 我会咁讲啦，放过一啲经典啦，唔好破坏一啲经典喺大家心入边嘅地位同埋形象，呢一个真系好紧要。 所以有四个字恐怖嘅，叫经典重现。你有冇听过？成日见到啲宣传字眼，经典重现啊！ 嗰啲 game 真系，唉，三国嗰啲又讲起，我都好伤心，真系。我成日见到咧， 系咩？系咩？ 都唔系，因为我对某啲特定学咧，头先话斋，对某啲童年回忆啊，啲情怀，我都有好着迷嘅。咁每次见到出现新嗰啲，我都会尝试俾一个机会佢。但系当你试得多，发现呢啲。經典重現嘅情懷啊，一啲咁樣嘅 product 咧，係會令你失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唉，唔好再踩落呢個陷阱度啦，你唔好再俾佢呃到啦，你都係翻去最原初令你開心嗰一個 product 嗰度啦，咁樣樣。 係咯，即係如果可以翻到嘅話，你咪去翻最原早嗰個 product 咯，即係呢啲經典復刻、經典重現，我覺得真係好危險，但係冇辦法嘅，大家係有一種叫做。恋旧嘅情意结喺度系好 make sense 嘅，咁但系系咯，大家小心啲咯，系啊，即系减下减，唔好中嗰伏啊， 唔好再中呢啲 IP 陷阱。 因为有一啲过去美好嘅嘢咧，就系留翻喺当年存在就好啦。如果唔系咩叫 good old days， 咪就以前系好啦。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尽时，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挥霍，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力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

谁要信息地处理难题，来这里安慰。疲于腰难，各就各位吸引，要小心不要自困。希望也来临，跳出碎破变真，能感可识破巨人。终于不安慰万人，我的心跳也自由。每一秒不再可怕，只怕你未投入。这天一过再见星球，我最想连见你感受。装作木头无所谓，形态坚毅，谁知中心底通通顺利。所有代价，明天不需要奢侈的支票，将快乐炫耀。奇遇要来临，各就各位靠近，会灰心不向后吞。期望也来临，再自责就太笨，能感将释放异能，纵使辗转是浮游。 有 Cola 的 Never Neverland， 在自己有时发白日梦的一段期间，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有时突然成长得非常之快的，那种速度是，咦，隔个暑假回去为什么变了个人的？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自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昨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其实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 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无聊掌握，年华负债。 送会告别同辈，剩余自己路转峰回，留给十年后才去追悔。 有德光刘班同学。所以呢，同一啲成长得好快嘅人嘅相处，你会好难适应，甚至乎有一段隔咗好远距离嘅感觉，要花多好多倍力气先追得上。 的雪，但我感觉亦都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但梦醒眼时，飞山隔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虚。地球全个有糖衣，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意，叫佢爱情凭毅力行止，无论你住索里不是正眼，无视你爱我知，谈地上天一

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意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但喜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抛弃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多的缺面远离乱散，清晰全途呈现失边的你，怎么可看见？若有日斗胆过分点，潜行过自己的界线，展开锁链赴更远，怕没路还原，朋友伴正是你。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大喜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极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从来未妄想今生拥有天埋下风景，给你望见图腾落尽风沙，无缘重现。 JW 王浩儿纳斯卡善，会有人痛恨自己啊？点解好似硬系长唔大，硬系唔系做到人哋所讲咁成熟嘅咧？唔紧要嘅，呢一份嘅幼稚系需要面对。 一段恐惧的路程，看似有个阴影，走两步。传来凄厉叫声，前无去路，苦天不应、啊啊、怎样冷静，呆呆望着那悠悠月光照着睡，慢慢那个影陷入昏睡、啊啊啊、才想起有梦可记，凭我的大胆念头重获内心自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我想踏星梦游幻月，正好地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步一步走着。 之前带嚟有陈明喜嘅最新拍台作品，多谢恐惧。 难， 廉宇是今年首个吹袭菲律宾的热带气旋，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预料逐渐减弱。法国今个月24号举行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极右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说，他认为绝大多数法国人都不希望见到今日的欧盟，说今日的欧盟以不民主的方式运作。但即使他推动改革欧盟的努力失败，他都没有让法国离开欧盟的计划。对于俄乌战争的问题，玛丽娜勒庞说，支持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保卫乌克兰免受俄罗斯入侵。他亦完全支持对俄实施制裁，但不包括能源领域，因为他不希望法国人面对停止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导致生活成本上升的后果。另外，右翼前总统萨尔科齐说，将会在第二轮投票支持中间派的现任总统马克龙，因为他相信马克龙有应对严重国际危机的必要经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晴朗。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者以上。在下昼4点，热带低气压廉余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6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菲律宾东部徘徊并逐渐减弱。同时，台风马勒卡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系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随后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货柜码头南路近五号回旋处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现时跟住呈祥道一带稍为挤塞。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繁忙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车多缓慢，龙尾北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兆安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慢车的龙尾去到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在尖沙咀汉口道有紧急维修，去九龙公园方向跟住海防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经过请留意和忍让。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深茂坪，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桃李台15号桃李园、大埔富善村善雅楼、元朗朗平村凤平楼、天水围天富苑元富阁和屯门的宝田村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日呢组嘉宾又是英文名，点搞啊？ 唔使惊，佢哋都有中文名嘅，我留意咗佢哋好耐噶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个俾佢哋啊，听住咯。 Cover Dog 封面狗杨大明 啊，其实我都真系狗杨大明睇咗佢哋啲嘢好耐噶啦。 骚动音乐的嘉宾呢是有 Cover Dog 的三位朋友、啊、你好啊，介绍一下自己啊。 是啊，我是阿康啊，大家好啊。 是啦、 啊、我是新新，大家好。 我是阿健，大家好。 究竟用 Cover Dog 封面狗我们吃了些什么字？ 期待啊， 这个好东西啊，这个 挂得出来的，虽然 期待已久啊，这个。 你那块霓虹灯板有一点不同style，但是我觉得都见得人的。 Okay, 你啊、 好，今天呢就是 Cover Dog封面狗养大明啊！ 喂呀， 啱数噶，啱数噶，因为波盛话追你哋嘅 channel 都追咗好耐啦。 我自己都真系由你哋啱开始两年前嘅时候就一路都有 follow 住睇，睇住即系初头一啲 cover， 跟住开始拍啲短片咁样样。咁所以就谂起呢一句送俾你哋嘅。咁啊，但系你就交俾你真系讲翻现身说法呢一个 Cover Dog 嘅成立啦。即系而家虽然有原创歌啦，但当初成立一个频道拍片或者玩 Cover 嘅时候，大概系即系点样开始嘅咧？ 阿康讲啦，其实一开始咧，就系、是、我揾阿电帮我拍 MV 嘅，就帮 After Ten 拍 MV。咁跟住啊，拍完啦，佢話：喂，整好咯，咁我就攞個 hard disk 上去屋企抄個 MV 啦。咁跟住上到去咧，一路 hard disk 抄緊咧，佢就喺度試緊個手機 app 啊，定係試 cam 唔記得。 手機。 咁跟住咧，係啦，咁跟住佢就拍啲嘢，叫我拍叫我彈啲嘢俾佢拍。咁跟住咧，咁我就是但唱咗一首歌嘅，咁我唱咗首 Adele 嗰啲歌咁啦。咁跟住呢，但係我就唔記得啲歌詞唱到錯曬嘅。咁然之後呢，咁我拍完我咪走囉。然之後嗰晚呢，佢就將我錯咗歌詞嗰啲唱返啱佢，就變咗一個 duet 咁樣嘅一段歌咁啦。咁跟住佢就用嗰個 app 整咗啲 effect， 咁擺咗上網。咁然之後嗰啲所有朋友睇完就喂好正喎、啊、咁樣，不如你哋做多啲呢啲啦咁樣。咁跟住佢咪撩我，喂，不如搞下呢啲啦。咁嗰期又啱啱疫情啦，咁我又冇嘢撈啦。咁咁得閒，不如搞下啦，咁咪玩下咯。仲有一個小插曲嘅，就係、是、本身阿電就揾咗幾個樂手啦，咁就同阿 Shawana， 即係 Supergirl 啊 Shawana 一齊夾 band 咁嘅，本身佢哋係諗住夾隊 band 啊，尚安娜做主音咁樣嘅。 哦， 咁跟住佢阿尚安娜嚟過呢度拍一次，即係嚟過呢度夾 band 啦，喺我個 band 房夾 band 啦。咁但係我夾 band 嗰套嘢就要有個人撳掣嘅，先行到嘅。咁我就翻嚟幫佢哋撳掣嘅啫，我就完全唔理佢哋嘅，自己喺度玩手機嘅啫。咁跟住到佢哋夾完走啦，跟住佢就撩我，不如你又玩啦咁樣。咁 我見你咁慘坐咗喺度，乜都冇做咁樣， 俾嘢做 係見你咁。系啊，俾啲嘢你做啊！ 好啊，喺度你哋咁俾心机夹 band， 我乜都唔使做嘅，几好的。系啦，咁样开始，咁后屘阿尚安娜就忙啦，咁啊约下又，哎、不如都系算啦，我唔得闲啊佢。咁跟住最后我哋就咁啊，咁不如就我哋搵啲唔同嘅人嚟唱咯，咁咪因为个个都唔得闲噶啦，其实即系如果你话要一个人好长期喺度夹 band 咁。都唔係咁容易噶嘛，咁所以，即係咁啊！我哋每次都唔同人唱啦，咁都幾好玩啦，咁就開始。 但係喺最初諗法呢、這個班底嘅組成有冇話，即係除咗可能主音部分可以揾唔同人嚟唱啦，有冇話可能夾 band 嘅部分都其實係可以 keep 住有唔同嘅朋友仔參與，定係可能一開始已經定好一個好固定嘅班底喺度，就一路行到而家啦咁樣啊？ 一開始是固定的，咁去到而家就因為琴手就自己有自己嘢做走咗啦，咁我哋其實一開始都會揾唔同嘅樂手嚟一齊練歌嚟一齊玩，就好似上一次嘅編曲，我哋都揾咗唔同嘅人一齊玩編曲都係。 嗯，咁但係成立呢個 Cover Dog 嘅時候，由個名啦，再去到可能呢一個 channel， 究竟個方向係點？嗰陣時係咪其實都算係幾快就可以叫做定到究竟係玩啲乜嘢咩風格等等咁樣㗎？ 其實一開始玩就係諗住玩啲 cover 歌嘅，即本身就係諗住玩一啲改編嘅 cover 歌咁樣開始咯。咁因為我哋最初就好鍾意嗰種 so-so 地啊 ，R&B 啊。或者 new soul 啊嗰啲類型嘅音樂啦，咁就將大部分都係將一啲原本有嘅歌改做一係就 new soul， 一係就 R&B 咁樣玩出嚟，咁就啊幾有趣喎，咁樣整到佢變咗另一個類型。 因為我覺得咧，其中一樣吸引睇嘅就係、是，因為坦白說要聽 cover 嘅話，網上面好多朋友都會有做。 嗯， 但係我覺得 cover 多 stand out 嗰陣時睇追住睇，因為嗰啲畫面啊，即係你哋拍都會。唔係就咁定個 cam， 可能佢會即係嗰啲質地會靚啲啊，或者佢有少少故事性，因為係咯，即係呢一啲好似喺畫面上面都會配合。咁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嗰時定嘅就係、是，哦，我哋唔係淨係要唱嘅，我哋畫面配合埋都要靚。 我對你改觀啊，波盛，我以為你話最初係睇個女仔， 個女仔靚， 啲加分啊， 都係㗎，呢班有初頭啲仔嚟㗎。 唔係嗱，老實啦，邊一樣嘢先係你哋重中之重先？ 畫面靚定係靚？ 係啦， 最重要。梗系叫女仔嚟唱歌啦， 系有歌女噶， 同步。 喂，第一年我哋真系净系揾女仔嚟噶， 都几明显噶，都 feel 到嘅 ，feel 到嘅，都明白嘅，都明白嘅。 其实都系咯，第一年都系女仔，我哋揾女仔为主啦，因为我哋成班乐手都系男仔啊嘛，咁我哋想做个 contrast 出嚟，就系、是有一个大对比咯。第一，第二就系、是我哋都知道其实玩 cover 真係好多人玩，而點樣去 stand out 呢件事呢，我哋就要將嗰個編曲方面啊，或者畫面方面做得更加好，先至會有人關注到我哋囉。首先首歌係睇一首歌係點先啦，咁之後就會同個嘉賓一齊傾下，喂、我想點玩好啊咁啲嘢，同埋最咁自己都自私嘅，我自己想拍啲乜嘢，咁我就 suggest， 喂，不如試下呢樣嘢先啦咁樣，咁就咁樣開始去做呢件事囉。即係去到後期，其實大家都係想偏向係比較暗啲 neon light 啲嘅 feel 嘅嘢， 咁但係跟住玩下玩下就點解會去到上年嘅時候就真係有個諗法出你哋第一首原創歌《戀愛攻防戰》咧？ 上年咧就我哋拍咗一套 sitcom 叫做《我在給花多的日子》，咁呢套劇咧就係 based on 我哋呢啲每個人嘅真實崗位去寫劇本嘅，有啲係真人真事啦，有啲係啲古仔啦，咁就。順便就做隻主題曲，咁做完之後就第一首原創作品就出世啦咁樣。咁去年做完第一首原創歌之後，我哋其實一路都有做緊一啲原創嘅編曲啊，有寫歌啊咁嘅。咁但係去年我哋就好多事發生啦，我哋又拍過一個有參加嗰個微電影嘅 嘅一個比賽啦。咁又中間我哋又拍咗另一套微電影啦。咁所以中間又有 channel 每個禮拜恆常嘅一啲片啦。咁忙之下咧，做下又做唔完啊嗰啲歌， 唔會完嘅。 咁所以今年我哋就諗住將佢嗰啲歌全部完成曬佢。咁就咁不如今年我哋就再拍 MV 啦。因為我哋因為你知拍 MV 始終都會有成本噶嘛，即係我哋一開始每個禮拜做一個 MV， 咁由開始喺呢度 studio 拍啦，慢慢我哋會出街拍啦，咁然後開始租場啦，要然之後又開始越玩越大啊，又租雪機啊，噴雪機啊，跟住越搞越多嘢，咁嗰個成本越嚟越高咧，我哋就發覺我哋其實頂唔順啦。因为其实你都冇嘢做，你都冇钱。 同埋嗰时候，我哋一个礼拜系拍，即系出一条咁样嘅 M V， 加埋原创，其实系好吃力咯。 将 M V 呢一 part 就变成我哋全部都喺呢度拍，即系呢度就变咗录影厂咁，拍一啲 live 嘅音乐，咁就每个礼拜出呢啲就代替咗之前拍 M V 嗰个恒常动作。咁但系今年我哋就决定就拍翻 MV， 咁就咁但系拍 MV 就不如拍自己啲 MV 啦，今次咁样咯，咁所以就我哋今年就会出几首我哋自己嘅歌咁样。 咁有冇话喺现阶段 cover 多喺投放喺 cover 嘅作品同埋投放喺原创嘅作品嗰个比例大概会系几多咁样样啊？ 我相信而家我哋 cover 嗰度就会系喺 live 嘅形式去做啦。咁我哋而家就睇到我哋已经排到去，即系 officially 见到嗰啲系排到五月尾啦。其实真正排系排到八月噶啦。咁嗰集都会系我哋嚟紧会做嘅一集 guest， 同埋我哋会将嗰啲歌变成 cover 去做而去玩嘅。咁原创方面，我哋就会每个月都出一条。 哦， 咁啊，你死未？ 好重嘅 workload 啊，呢度真系。 系 啊，冇咁密噶啦。之前一个礼拜一条啊嘛 ，MV 系而家好啲啦， 多咗，即系话轻松，话我轻松咗， 系啊， 所以咪有。新咯，即系新都一齐去玩。咁系即系啱啱一路听就阿电同埋阿康就系即系 cover 多个成立嘅时候，就头先个故仔。咁新系大概咩嘅阶段开始即系 involve 多啲喺 cover 多里边嘅嘢噶？ 我应该系大概上年九月到啦，就正式加入啦。咁我本身就唔系唱歌音乐人嚟，我系负责影相嘅。咁阿电就揾我合作，咁就问我有冇兴趣啊，过嚟玩下影相啊。拍下片有冇興趣咁樣，咁我 OK 啊，好啊，反正大家都係 Covid 冇乜嘢做咁樣。咁跟住就開始就入咗嚟啦，幫佢哋。首先第一個 project 應該係創家作個微電影，咁我就負責做 styling 同埋場地佈置啊 props 嗰啲嘅。咁點知傾傾下咧，我仲要做埋客串。在个微段影度上埋镜咁啦， 再倾下就中晒伏啦，系嘛？ 会啊， 就 OK 嘅，好玩嘅。咁阿电都好关心我噶，佢成日问我觉唔觉得后悔啊？入咗嚟 cover 多，会唔会好多嘢做啊？会唔会成日俾老婆闹啊？咁夜翻屋企咁啊？ 系咯，冇理由后悔噶、啊。呢个冇位成家， 你要逼埋佢唱歌啊！啲嘢，仲有时都要唱埋歌。 OK 嘅，好玩嘅，可以试多啲。我平时。影相以外唔会做到嘅嘢， 你中咗去计啊！你知唔知啊？佢成日 佢仲觉得系好玩， 心理啊！佢系想睇下，未爆啊！佢可以叫更多啲。 其实对你哋嚟讲，最想做到嘅喺 CoverDog 度做到嘅嘢，或者可能一路令到你哋可以好 enjoy 地一路玩到而家嘅原因系点样样咧？ 原因都系觉得好玩嘅咋，成件事，即系。你話佢會唔會有好多收入呢？係又唔會嘅，叫仲蝕得嘅，即係一路投資落去嘅，不停要投資嘅。譬如啲拍攝器材啊，咁有啲係消耗品，有啲係買咗又會拍得靚啲喎，咁就不停咁使錢落去，即係好似啲人好似啲人玩相機咁啊！ 你哋仲要 double 上，你哋音乐上嘅器材又系投资，你哋摄影嘅器材又系投资， 系噶。咁就但系就其实我哋开始呢件事就因为本身我哋已经投资咗一啲呢啲器材嘅，咁就可以用啲现有嘅嘢再加上去咯。 咁先可以開始到件事嘅。其實 咁樣電咧， 我覺得最過癮係可以真係同唔同嘅嘉賓去一齊合作玩啦。而最開心嘅事係由我哋冇人識我哋咁樣，去到有啲嘉賓係例如盧巧音小姐咁樣，佢都會肯過嚟信 Cover Dog 嚟同我哋一齊玩。我覺得嗰、那個成功感係遠勝過即係、就是、有啲收入嘅講真，因為其實我哋咁樣 run 咗兩年。而得到一班咁嘅朋友去肯同我哋做呢啲係非常之好開心喎，講真係係咁有錢梗係好啲啦，但係冇嘅話都好。 咁但係即係喺呢一段時間有冇話即係都拍咗好多嘉賓，有冇話邊一個令你會覺得特別驚喜嘅，或者可能我一次係真係正。 我自己就係田瑞麗斯道太啦， 嗯， 因為我都係咁樣問一問佢，佢又真係肯覆我哋，仲要話好啊咁樣，之後成件事就開始緊張啊，因為突然間死啦，道太 OK 啊，我同佢哋講點算啊，點做啊， 都好問咗句添， 係啊，之後你見到 live 其實。是啊，你見到 live 其實你見到我同阿康係非常之緊張，係唔敢問佢，亂咁問佢嘢嘅。之後去到成件 show run 完之後，你見到我同阿康係跪咗喺度，真係突然間係攤咗攰 mentally 咁樣。 因為平時嗰啲直播嗰啲 live 咧，我同阿電係一個算係主持人咁嘅角色啦。 嗯， 咁通常我哋就嘴嚼嚼喺度串嚟串去啊，跟住又有時會整蠱下啲嘉賓講下笑咁樣，即係大家開心一下咁噶嘛。哇！杜太嗰日咧，我哋講嘢咧小心翼翼，跟住咧又口窒窒啊咁樣咧。 之後啲問題我默寫完出嚟之後，我都知道應該問過噶咯喎。如果佢又答，會唔會唔開心噶？但係杜太又非常之 nice 嘅，俾你問啦，你問啦咁嗰啲嘢，佢成件事真係非常之友善。跟住之後做完 live 先搞笑，阿浩然就話：佢哋兩個平時唔係咁噶咁樣。之後杜太仲話嘅：咁渣啊呢兩個！杜太我真係好驚咁咯，真係。 咁啊，電最近就深入杜太啦。咁啊，康同埋阿新新咧。即玩咗咁多條片， 我啊， 系啊， 我最深刻應該係你講先啦，不如 我啊，我最 Manson 啦 ，Manson 上過嚟做 Uncut， 系 同阿 Fish， 跟住咧過咗唔係好耐啫，佢就上嚟做咗個 live， 跟住嗰一排唔知點解見到佢好密嘅，一個月見佢四次，跟住我出去 photo shoot 又見到佢，跟住就傾開偈話，你好似後日會上 Cover Dog 六。rehearsal 喎，到時我又見到你啦咁樣，即係變咗好似真係突然間同佢好 close 啊，一個禮拜見佢四次咁樣，跟住佢上嚟又會認得我，同我 say hi 呢啲正嘅呢啲感覺 係。我最深刻應該係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就係我嗰次做阿 Sabrina 阿張曼 莎。 嗱，張曼莎咁我哋就 cover 首歌啦。咁然之後阿電咧就夜媽媽咁就問我：喂，你識唔識將啲字整到佢好似寫出嚟咁啊？咁樣點會識啫？咁我都淨係答嚇唔識喎。跟住佢就 send 個嗰啲 YouTube 教點整嗰啲片過嚟。喂，好易嘅啫。咁佢掟咗條 link 過嚟就冇再理我啦。 咁然後你就完成咗嗰之後嘅工作啦，咁樣 係啦。咁嗰晚我就成晚喺度整研究呢啲啊。咁可能第一次整第一句就整咗成個鐘先整好嘅。咁但係整咗一晚之後咧，咁我就可以五分鐘就整好啦，最後一版咁樣。 哦， 咁啊幾有滿足感嘅，其實咁啊學到啲新嘢咯， 成就解鎖，被逼之下 係學多咗好多嘢。 其實呢件事最深刻就係成日都佢會阿電會問你識唔識啲你擺明係唔會識嘅嘢，然之後就你就研究一下點做咁。其實好似讀緊書咁嘅，好似讀大學咁咧，成日做 project 咁咯。譬如佢唔知有一次啊，喂阿康啊，不如你做導演啦咁樣。咁啊又硬住頭皮做咗兩次咁樣，玩就幾好玩嘅。不過個 workload 好大，起上嚟就。我就唔做住啦，而家交俾阿新新啦， 唔怪要有新新嘅加入啦。 有一天收 脱至死，打开狂饮机，买罐啤酒送下病埋做自己。但我起手机点唱饮歌，几千个 miss call， 女友今晚约会我唔记得咗。搞错咪扮傻，又搞错继续抨击我。游戏找一线生机，自己小气退避，乱发泄妒忌。若过分用刺伤我致死，将我去吸口气。由你讲到尾，难老人你来继续独脚戏。操心几多，花心几多，伤心几多，吓、啊、数得几多，旧账太多。猜测很多，不忠很多，其实太过火。 听落有 Cover Dog 嘅《恋爱攻防战》，转头翻嚟继续同我哋倾下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宣布参选特首的李家超下午同选举委员会举行两场网上交流会，并在社交专业直播。首场有大约40名选委出席，多名选委提出不同建议，包括要求尽快通关、就改划土地、政府拆墙松绑、重建香港品牌、推动普通话和推行国民教育等。首场网上交流会历时超过一个半钟头，有28名选委就不同范畴发言。李家超在结尾的时候用了大约4分钟回应，说很重视有关的意见和观点，亦都很有参考价值。他撰写政纲的时候会吸纳这些意见。李家超又说，听到大家认同他的施政理念，已经是改变整个社会文化的第一动力。他会针对某些范围做一些变化和变革，希望尽快有成绩。本港新增143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698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同埋735宗核酸测试阳性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8万人染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喺今个月8至10号，即系政府呼吁市民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嘅三日内，共有3128人呈报阳性。另外，医管局再呈报多59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8673人离世。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说，公立医院会就病情危急或者临终的新冠病人的家属安排因恤探访，在可行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可以为家属安排探访，家属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结果，如果未能够安排快测，亦都要在探访之后提供相关的结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话，截至目前已经从全国16个省份调派40000多名的医务人员，同埋每日238万次的核酸检测能力支援上海，并同上海的医务人员共同开展新冠医疗救治同埋检测等的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3度，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系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仲有两三日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面狗杨大明。 我哋骚动音乐啊，继续有 Cover Dog 嘅三位朋友，包括阿电啦、康啦同埋新新嘅。 Hi， 咁啊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哋嘅原创歌，亦都嚟到第二首啦。今次呢一首就 Hashtag Love Dust 嘅。咁啊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就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嘅。系啦，咁啊再交俾你哋揭晓啦。 系啦，老实答就得噶啦。咁啊， 错啊错啊得噶啦。 系啦，我估先就系我估吉他嘅部分，吉他嘅部分系咪应该阿电要答啦？我谂，因为我留意到就系喺吉他嘅部分咧，喺个 verse 嗰度，其实我尤其最初嗰段 verse 咧，因为净系好清地人声加埋个吉他啦，咁我就好留意个吉他部分，我就留意到其实佢个吉他咧，我觉得个声系好有一个真实感，系在于其实佢会有少少间唔中可能系有啲 off tune 嘅位嘅，即系其实好正常地，我哋可能去平时弹吉他或者可能唱歌俾啲女仔听嘅时候咧，都会有呢啲状况噶嘛。咁我觉得其实系可能你哋本身吉他嘅部分都录咗几个唔同嘅版本，但系特登保留咗呢个有少少 off tune 嘅位置，就系好想将嗰份真实感保留喺呢只歌入边咁样样。 我估埋你哋再揭晓啊！跟住我想估咧，就系因为上次嗰首《恋爱攻防战》就系一首即系广东话歌啦，而嗰个风格好鲜明，即系嗰啲之前筷子姊妹花嗰啲女仔造型啊，大家有冇听到跳舞识女仔嗰种啊？今次咧就行咗另外一个极端，佢系一首英文歌，而且个风格我睇落去，无论系你哋 single cover 又好，或者拍出嚟个质地咧，好。我唔識形容係咪好外國，即英文歌本身佢會 relate 嘅嗰種質地。我覺得你哋去選擇出第二首嘅時候，其實都有個諗法，就好似一個極端咁啊。上次咧就即係叫即係東方色彩啦，叫做嘅。今次呢一隻，我就試下西方嗰邊嘅玩法，可以即係我唔知下一隻會唔會可能係好日本日系好重嘅一隻，可能係韓風好強，或者有玻璃活嘅風格。即係我覺得係好似每一首歌，好似每一首歌係有一個好強烈鮮明嘅風格，係可以擺到落去屬於你哋嘅片。所以第二首就係、是、咁不如玩英文歌，跟住嗰種好外國 MV 嗰種畫面嘅質地砌落去。好啦，交俾你橋啦，兩樣嘢。 吉他嗰边咧，其实咧就唔系专登想佢有少少走音嘅，而不过嗰支吉他本身就真系老啦。 嗯， 但系咧我又好中意嗰支吉他嘅声，所以我就觉得啲其实有少少走走地都系一件一个 mood 一个 style 嚟嘅。 嗯， 所以就决定就咁多吉他之中都一定要用呢支吉他，就系咁啦。 呢支吉他系陪咗你好耐噶啦，系嘛？ 其实是陈永康的。 哦， 一支吉他。 为什么康那支吉他你这么喜欢？ 我就是06年那时在琴行上班那时有一天入仓， 嗯， 那就见到有个盒在地下，那打开呢就支颈断了的。 嗯， 那于是我就打给 marketing 的朋友，喂，有支断颈的，可不可以不要便宜卖给我？ 想着回来储定是想着识整啊，真的会。 劲缩骨，因为我嗰阵喺琴行系做吉他维修噶嘛，咁，所以我就买一支翻去，咁就攞嚟用啦，咁样咯。 嗯， 咁所以佢系经历过好多次，黐咗又断翻，黐咗又断翻，咁最后今次我系揾咗个好劲嘅师傅，用咗个好劲嘅方式整翻好佢。咁啊，始终佢都仲系即系有啲老化嘅，咁所以就可能啲音有少少同平时唔同啦，但系佢个tone系好好听， 系好听嘅。是不是在我們 MV 裡面見到那一支就是正正就是那一支， 就是那支， 他只是個樣子都已經贏了一橛了，很漂亮。 但這支吉他一路以來他是不是間不中都會拿出來，還是好像那些善良的槍是從來不開的，只是 儲的， 儲為主， 放在袋子裡的。 過去這段時間 他是真的比較少彈的，但每次整好我都會彈一段時間就先收起來 的。差不多斷的了，是不是？ 今次应该可以顶好耐噶，佢今次呢个方法整法。 咁呢支吉他除咗头先MV 话会有听到啦，跟住录音嘅时候会出现呢只声，咁其实系咪作嘅时候都系拎住呢支吉他作噶嗰阵时？ 作嗰时唔系，作嗰时用翻一支Fender 去作嘅。咁， 嗯， 其实作嗰时都知道系要阿康嗰支吉他嗰啲声噶啦，同埋我哋用咗一个我哋用咗个十几万嘅 M 去录，其实 哇，又话冇 钱啊，哇，十几万啊，大哥。 点解咧？唔系十几万，就佢会升值啊嘛。 咁咪搞成咁咯，即系。啲投資就係啲錢賺埋就係擺曬落呢啲地方㗎啦，我哋 點解會即係呢個 M 有咩咁特別？即係用到咁嘅價錢，或者呢一首歌係會揀佢嚟錄咧？又 呢個 M 係其實佢係一個叫做咩幾多周年之後特別做出嚟嘅一個 M 嚟嘅，而 John Mayer 而家都仲緊用緊呢個牌子嘅，所以佢就變咗好貴啦。嗯，而我哋有两部呢啲咯，所以就好贵好贵。 咁但系用呢一啲咁贵嘅器材去做歌，都系你哋少少嘅私心系嘛？即系哇，如果可以用啲系啊，用啲最正嘅自己最中意嘅嚟做，就最开心咁样。 系啊，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比较 analog 啲嘅嘢，咁呢啲系胆 M 胆 M 系永远 digital 做唔到嘅嘢，咁我哋就真系用支麦去录啊，出嚟个效果就比较系唔同啲咯，出嚟会 系。咁跟住我頭先估嗰樣啦，即係關於呢首歌今次選擇學行英文歌嘅方法啊，甚至乎去到畫面上面嘅配合等等，係咪真係有啲我頭先估嘅諗法？你話其實另一個 story 嚟嘅咧，完全係。 其實本身我哋個諗法係咧，將呢首歌出兩個 version 嘅，一個 version 就廣東話版，一個係英文版咁樣一次過出嘅，本身係諗住。咁但係我哋就先錄咗一個廣東話版先嘅，咁錄好咗之後我就錄英文版咁啦。咁樣比較之下咧。八电是唱英文好听啲嘅，咁就所以我哋就出咗英文先。咁因为阿电本身系一个新加坡人嚟嘅，佢讲嘢冇乜事噶，但系佢唱歌咧，佢会有啲怪怪地嘅口音啦。咁我好难去断定佢究竟系好听定唔好听， 因为我都未听过系咪啫？ 即系其实都几好听嘅，但系讲唔出，硬系怪怪地咁，好似唔知点咁。咁就不如做好即系英文出咗先，咁、那个中文我睇下点样可以解决咗有问题嘅嘢，就可能唱多十条我把声落去冚住佢，之类咁嘅嘢，令到佢可以推出咁啦。 咁我想知嗰、那个即系中文版、广东话版啦，嗰、那个歌词填词系咪都系 Erica 同埋嗰个内容上面，其实同而家英文版见到嘅系咪都好贴近啲，话有啲咩唔同咁样咧？ 歌詞是另外一個人寫的。 OK。 那就那個故事方面都接近的了，兩個都是接近同一個 style 的。有機會就等阿康整完就擺出街俾大家聽。我都唔記得咗啲歌詞講乜嘢，其實出完之後。 但係最初寫呢首歌嘅 demo 嘅時候呢，係咪都係已經係決定係行呢一個方向咁㗎啦？ 是啊是啊是啊，一开始写完之后其实都是想是由一个三个阶段去完成一个故事、 嗯、 就是相识相恋相害这样一个 cycle 就会是这样重复的。 有没有什么是令到你觉得第二首歌很想讲这个的 topic 呢？ 我想是第一就是因为我唱啦，我又不可以咁调皮，好似恋爱攻防战咁跳嚟跳去啦、嗯。我又唱唔到嗰啲歌啦，阿陈康先可以嘅啫。咁我要唱翻啲比较适合我嘅 style 嘅嘢啦。咁就应该大约就系呢样嘢。同埋呢首歌我系写俾女朋友噶嘛，所以就系比较 sweet 啲嘅一首歌嚟。 系喎，你啱啱讲到就系上一首阿康唱呢首你唱，其实你点样去去分，定系有冇定倾，定系边个有灵感就或者边个唱啦？咁样样，即系点样去分配边个唱边一首咁？ 即系今年咧，我哋个计划就系我哋 Cover Dog 嘅成员每人都唱一首歌嘅、 哦，即系新生都会 新生都要啦， 系嘛？ 系啦，咁我哋今年 有祝福啊！ 今年个目标就系每个月都出一首歌嘅， 嗯， 咁就所以阿新生就会将会喺嚟紧其中一首歌嗰度出现噶啦。咁你一睇佢个 look 就知佢系。 唱情歌啦，唱粤曲噶啦， 歌整落去系啊， 新新个样好似啱啱先知咁样， 依然系我有份嘅 咁样， 系知噶啦，但系 detail 咧就都仲未好清楚， 系 咁啊嚟到就有咩咪做咩咯。咁大家都做準備緊嘅、 啊，所以我哋成日都問新新會唔會後悔嘅，即係點解你嚟我嚟影相嘅，點解突然間要我喺幕前唱歌嘅？ 係，諗住咩都玩下。 好似豁達咁喎，佢好似我咩都玩下，咩都試下咁樣。 係，跟住阿電之前可能係咪有一日 send 個 message 俾新新？喂， 你识唔识唱歌啊？跟住之后，好似头先阿康系中意咁，跟住就叫你挑战啲新嘢。 唔系噶，你要佢，如果你真系佢要中伏嘅话，喂，不如你唱首歌啊！其实应该几好玩嘅，咁样咧，佢做嘅系好啊，嗰啲咧就中噶啦。 你完全好似摸清到要要求一个人做一样嘢嘅时候，用咩方法啦？好似。 大約係咁啦，不如你咁樣啦，嗱，你後日就俾我啦，咁樣佢就哦。 咁啊，啱啱講緊即係 Hashtag Love Does 呢個咧，即係詞就而家出到係英文版本 ，Erica 填詞啦，但係係咪聽過呢份詞好似都改咗好多次？ 改咗16次啊嘛！ 哇，係啦，點解會出現咗咁多嘅修改，同埋修改位係啲咩位置多咧？真係 用翻 Erica 嘅官方嘅講法就係、是本身咧首歌就寫時候就比較女性化咗，咁咧我咧就覺得太過女仔，咁我就話不如改啲啦，咁改一下就改咗16次啦，咁咯。 唔係官方說法又係點咧？ 如果唔係官方說法就係、是、本身首歌就好女仔，咁我就搞錯啊，咁我就點唱啦？之后就改咗16次啦。 O、okay. K， 但你刚中所谓好女仔，系咪即系啲用字方面本身即系 系啊？有蝴蝶啊，有系咧。我最记得系蝴蝶啊、彩虹啊嗰啲咯。 系， 其实系唔系其实我觉得系 O K 嘅，就系、是、用喺我身上 O K 啫。咁我要唱啊嘛，大佬 表达唔到嗰个意境咁样， 可能同 Erica 讲，咦，你识唔识唱歌啫？你唱可能几好听，佢系女仔叫佢唱 可能会唱一个银笔版，而家就系谂住，不如你唱个银笔版嚟听下， 可能效果几好 啊， 唱翻嗰份词可以咁样， 系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说服紧佢， 可以有唔同嘅版本啦。头先个广东话版 hold 住啦，跟住 银笔嘅版本， 银笔版又有啦，咁样即系都可以好多 version 可以听到呢一首 Hashtag Love Does。 我谂住整多个 Acapella 版噶，因为呢首歌和音有好多条喺个底度嘅，咁我做好咗个和音之后，就试过就咁播住佢阿电把声同。埋啲和音啦，哇，好好听啊，真系超好听，咁就谂住再整一个 a cappella 版出嚟听， 系真系好好听，讲真嘅，因为佢嗰度已经60把声喺度， 系， 哇 ，OK， 咁系会真系编呢一首歌去加啲咩？因为佢其实都系一种好即系好 clean 好 raw 嘅，咁你个吉他。即係又不能夠太複雜，但係又要有啲嘢托住咁，所以佢 design 啊，頭先講可能加啲人聲嗰啲，係會唔會係一個都幾花工序或者冇想象中咁容易嘅一個 process 嚟嘅？ 嗰、那個過程係咁嘅，由一開始咧，咁佢 send 個 demo 俾我聽，咁我就咦，哇，好正喎、啊！個即係佢嗰啲安排啲 chord 嘅次序啊，同埋個 melody， 我都覺得好有嗰種 Bruno Major 嗰啲歌咁嘅感覺喎、啊。 嗯， 咁所以我開始做嗰陣就準備用啲少啲樂器去做佢嘅。咁我哋做好曬之後咧，大家坐埋聽就點解硬係就？但是就麻麻地，即係佢又幾好聽咁咯，但係點都可以再正啲咧咁。咁跟住後屘就我哋決定就加一大扎和音喺後半節，即係呢首歌嘅後半節嗰度。咁一加就加咗，其實就冇佢講到咁誇張，冇60把聲咁誇張。即係實際要講應該16個人一齊唱緊咁嘅啫，即係唔係真係咁。 都幾唔誇張㗎，16聲都誇張㗎啦，係啊。你個 16喎，真係 啦。16你個 setting 點樣擺都好難搞啊。 其實佢係有四行，有四個 layer 嘅和音，咁每個 layer 就分兩把聲去唱口佢。咁所以先至會有咁多條 track 嘅。 哦，咁而家呢個版本，我見你哋喺即系 views 嗰度係俾大家可以即系晾住咁樣自己唱一段嘅，係咪就係即系 export 咗有埋嗰啲？ 嗰個就係啦，嗰個就係阿電彈個吉他加埋嗰扎和音，咁就可以大家 download 嗰條片就唱落去咁樣學識首歌之後。 大家可以上佢哋 social media 玩啦呢個。 係啊，幾好玩啊！暫時得我玩啫喎。 多啲人玩可以，大家未知道那個精髓啊！嗰、那個和音嗰度，大家你就算唔跟住唱，齋聽嗰度都聽得到嘛，可以。 係啦，我自己就覺得好好玩 啊！大家可以上去 social media 度玩啦。咁跟住亦都有呢個 MV 部分啦，好緊要啦。 係啦，咁啊，新新亦都有分做導演啦，同埋 stylist 啦，都可以講下喎。呢個 MV 即係設計，即係有一首歌之後點樣去 develop。然後變成而家大家見到嘅畫面咧， 咁、那個 MV 咧本身咁啊，我聽完首歌啦，咁一首情歌，咁我就同阿電傾啦，想要啲咩風格啦，咁跟住咁我同佢哋一齊玩咗咁耐，咁我知道佢好中意呢個John Mayer係啦，咁咧不如 試下用 John Mayer 嗰啲 style 啦，咁跟住佢掉咗一張 John Mayer 嘅相俾我，其中一應該係 CD cover 嘅，咁啊一個好似少少 cowboy 加 mix 少少 hippie， 先係有隻狗喺個山坡度咁樣好型咁樣嘅。 嗯， 咁我就望住嗰張相，我就諗不如啲郊外 shot 啊，跟住著到少少 cowboy， 跟住好瀟灑咁樣啦。咁啊之後我哋一路再揾地方。咁啊，決定去咗呢、這個大帽山個、後面嗰個斜坡嗰度拍呢個 MV 咯。 咁做乜事搞到我成面 show 咧？ 係咯，佢有 show 喎，我都想講。 嗱 ，show 嗰度其實就 蘇榮康， 哇 ！show 嗰度係 跟住玩 show 嘅， 覺得因為阿電不嬲有留開 show 啊，佢個 image 就係有 show， 咁不如成隊 band 都有 show 啦咁。 嗯。 咁啊，最後咁啊，決定 咩道理啊？係咩道理？ 點解唔係叫阿電替咗啲數佢咧？ 同埋 man 啲啊嘛，件事出嚟、 cowboy 少少啊嘛。 我哋老咗十年啊， 都好噶。其實你諗下，如果我哋嗰日冇黐數嘅話，依今日都唔係一個 topic 去講啊。我諗係一個 talking point 嚟 咁但系唔系，阿 Erica 咧就提供咗一个很好嘅一个讲法俾我哋， 系 就将成个 M V 个故仔包到佢好靓嘅， 嗯， 就系咩咧？ 官方，你讲官方， 官方讲法就系咧，其实咧，点解就系有阿电咧，就系好挂住一个女仔，个女仔送咗支吉他俾佢嘅， 系， 咁佢就老咗啦，咁就仲系好挂住呢个人，咁啊一个人拿住支吉他行上山，咁啊攞出嚟弹。然之後突然間咧，就有班 band 友彈咗出嚟，一齊夾 band。咁咧，唔知係咪呢成班 band 友都係一齊掛住同一個女仔啦？可能你知道啲 band 友啦。 係咩？我唔知嘅喎，係咁嘅原來。 真亂真亂。 啊唔知啦，唔知係咪嚇？冇交代啊個故仔。咁咧就大家一齊懷念呢個女仔咁樣咯。 就相遇、相愛、相戀同埋離開 咁。係啦，咁啊，大家就成班男人。即系咩化干戈为玉帛，咁就最后大家都系一齐继续夹 band 咁样。 我好后悔， 所以你睇到嗰位就系 POV 嚟噶，你睇唔到系边一个系男主角。 O K， 即系可能系唔同 band 未唔同时期都对同一个女仔回忆咁样嘅。 冇错冇错， 我而家好后悔听咗真实嘅故仔，就系嗰把吉他系嚟自阿康啊。本身个 MV 入面系嚟自个女仔嘅，咪几好咯！而家破坏咗个故仔啦，已经。 咁所以就听到呢一首嚟自 Coverdog 嘅第二首原创歌#Hashtag Love Does 啦，咁啊可以睇埋个 MV， 即系头先讲嘅嗰种风格，点样透过画面，你哋大家可以唔使幻想个官方说法又得，幻想埋又得。 系啊，个女仔好靓噶，女仔好靓噶， 系女仔好靓噶，系唔使幻想究竟个 POV 系嚟自边个 band 嘅 POV 啊，咁啊。 绝对相信 Coverdog 嘅品味啊，呢一方面绝对系唔会质疑噶嘛。 点解你咁讲嘅？ 喂，你哋各方面都好有要求噶嘛。嗱，拍嘢器材又好有要求，支吉他啊，个女主角啊，啲镜头，所有嘢都系有要求噶嘛。 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就打咗句招募女主角，咁就咁样去搵啲女仔翻嚟拍 MV 咁嘅。 嗯， 我哋都 cast 咗六个七个噶。 嗯。 当中就拣咗而家呢个啦。 最后点解会拣咗呢个嘅？ 吓，点解啊？阿导演，点解啊？ 适合咯。 feel 到 个眼圆啊， 完全 feel 到，明咗，明晒， 就觉得系你啦，咁 样而精嘅， 系啊，咁所以大家可以即系听 Coverdog 呢一首而家新嘅排头歌，亦都留意住佢哋之后 social media 会，头先都讲已经排到八月嘅一啲佢哋嘅 live 啦，同埋今年你哋都会 keep 住有原创歌， 呢、這个月就出噶啦，今日出添噶， 系啊， 系咪一个月一首啊？今年谂住。 系啊！ 好啊，咁啊，大家继续密切留意住佢哋啦。今日多谢三位，谢谢你哋啊 ！Thank you， 多谢你哋访问，多谢， 拜拜， 多谢晒。 Skin to skin, lips yet to be kissed. She fondles with my hair while I play her this tune. In the sky with hills so high.I gazed upon at her, and our souls collide. stardust in her eyes, she taught me to fly. We glow in the dark, forever entwined. Our story unscripted, where your page meets mine. Love all over the lines. You dust, you wash as I sit and watch. The dust begins to fall. I scream till we're born. Late night talk, we dance to John. Our friendship in between, the act of the sea. I'm the moon and you are the sun, always chasing the course of the light. Fading blue star burns brightly that died long ago. I see lies in her eyes, why oh why. From ashes to ashes, burn out in her eyes. How she taught me to cry, say goodbye. And years of fond memories all packed in a day. That's the end of our page. Rusty strings, my sorrow sings. 听完今日我哋嘉宾 Coverdog 嘅派台歌，叫做 Hashtag Love Dust， 而佢哋一个月一首嘛，今晚八点就有下一首 Love in the Dark 嘅 MV 推出，大家可以留意啦，听日见。